之所以说歌词熟悉呢，那是因为这词儿啊是雷猛犯中二病时的杰作。那时候啊，他爸妈已经是离开他有几年了，他觉得他活得就跟鬼似的，除了犯横就没别的事儿了。那些人怕他也恨他，没有人真正的了解他，也不可能有人关心他。他认不清前路，也看不到未来。他觉得他的人生轨迹就是早就制定好的，长大接受雷氏，这好的话像他爷爷那样劳碌一辈子，这差点呢像他父母那样遇到个天灾人祸就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直到遇到那个人。有些年代的旧楼梯啊，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雷蒙小心翼翼地走到二楼，推开了角落里的那扇房间门。 师傅，你要的炸鸡。 这手里的袋子还没有扔出去，先被这迎面撞来的飞镖吓得后退一步。雷蒙偏开头，险险地躲开。飞镖击中了身后的木板门，如果是刚刚他没能躲开，那个后果可想而知了。 我去，师傅，你是有多嫉妒你徒弟我的旷世美颜啊，想用这种方式让他毁于一旦。 要点脸，拿来。 低沉暗哑的嗓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，沉着脸的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伸手拿走了雷蒙手上的炸鸡。 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刚刚难道不是想毁我的容？ 真要毁我用不着这种方式，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？雷老的病好了？ 男人撕开炸鸡的袋子，大快朵颐，这头也没抬地问道。 唉，好不了了。 雷猛情绪一瞬的低落，拉开椅子坐到男人刚刚坐着的地方。这桌子上的电脑显示着复杂的数字程序，他看了一眼便不想再看第二眼。男人吃鸡的动作一顿，眸色没有什么变化的说道， 你也别多想，尽人事听天命，有些事情强求不得。 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一想到师父，你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命太硬，才导致身边亲人一个个都离开我，到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？ 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的命恐怕比你还要硬。 男人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苦涩，拍了拍手，把剩下的半只鸡扔进了垃圾桶。 哎哎，真他妈浪费，不是给我呀。 雷蒙炸毛的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你小子说什么？再说一遍试试。 哼，真他妈。 这话还没有说完呢，男人已经是极快地朝他扑过来。雷蒙闪身一躲，两个人很快地交上锋。你来我往，须臾间已经是过了不下20招了。 哎呀，不行了，停停停停停，看来师傅我是老了，居然收拾不了你小子了。 男人收了势，走到电脑桌旁边，拿起水杯喝了一口。雷蒙喘了两口，把外套脱下来扔到一边，凉飕飕地说道， 你是25不是52，谢谢。 25我也比你大了5岁，你敢说我不老？ 哼，老东西， 欠收拾。 来呀，我怕你。 滚滚滚，老子这儿不欢迎，赶紧回你的金窝去。 师父，你好无情啊。 呵呵， 想要我不无情也行，那下回来的时候记得把那东西换成微醺，我让你感受一下我春天般的母爱。 男人指着垃圾桶里的半只鸡说道。 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做的变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比喻懂不懂？没常识。 雷猛被男人拎着厚衣领子扔出门外，这刚抬手要敲门，他的外套从里面飞出来盖在他的头顶。 你敢敲门，我就敢把你从楼上扔下去。 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师父冰冷无情的话。 呀， 破木板被摔上，落下了一层灰，撞进雷猛的五脏六腑，让他失去了再去敲门的欲望。真心不是怕被扔下去， 这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被摔坏？ 雷猛暗暗地想。从胡同里出来，雷猛开车直接是回了医院了，烦闷与无力的感觉消失了不少，疲倦不堪的身体似乎又被注满了活力。他跟萧炎是5年前认识的，那时候他犯中二病，闹离家出走，在城市的边缘遇到了浑身带血的萧炎。他亲眼看到他一个人单挑10几个小流氓，从小流氓的手里救下了一个姑娘。故事啊，老套又狗血，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姑娘，重点是萧炎打架的时候是真的很帅。半大的小子正是谁也不服的年纪，雷猛就是这样被萧炎给吸引了，他服气他，这至少是在当时服的。萧炎呢，没被舍命救的姑娘缠上，偏偏被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小子给缠上了，连着有2个多月，无论萧炎怎么躲，雷猛总能找到他。后来呢，两个人玩了一个幼稚的游戏，好像是萧炎输了，于是雷猛就成了他徒弟了。成为萧炎的徒弟之后，雷猛就更狂了，在京城这个地界可以说是横着走了，看谁不顺眼就揍丫的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传闻也是这么传的，可这样算起来，雷猛到现在为止真正揍过的人也只有周玉超了。雷猛收回思绪，把车停进医院的停车场，很快上了这家私立医院的最顶层的 VIP 的病房。这个点儿呢，他爷爷早就睡了，护士查房的时间还早。雷猛走进房间里，随便地扯了一件衣服便进了浴室。热水呢浇在他身上，他也没有觉得有多舒服，胡乱地冲了一个澡出来。他走到他爷爷病床边的那张床上躺下，明明很困，可是总没有办法睡着。他盯着窗外的漆黑的夜空，眼前又浮现出秦锦城那张高冷禁欲的面孔。 就你了。 打定主意，雷猛翻了一个身，强迫自己睡了过去。再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，窗外灰蒙蒙的一片，也不知道天亮了还是没亮。雷猛翻身起来，拉开窗帘后伸了一个懒腰，发现这又是一个阴雨天，心情是没来由的一沉。他记得10年前也是这样的天气。 小萌， 苍老的声音十分清晰地传过来。 爷爷。 雷猛快步走到雷老爷子的病床前，弯下身子蹲下来，与他的视线保持平行。老人伸手搭在他的头顶。 什么时间了？ 刚过7点，还早。 老人摇了摇头。 几月了？ 雷猛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答道。 5月，刚过了劳动节。 雷猛的声音里染了一丝失意，像个无理取闹的孩子。 恐怕是赶不上小猛的生日了。 小萌今年想要什么？ 爷爷，小萌只想要你。 老人打断雷猛的话，自顾自地说道。 哼，傻孩子，再有两个月就是你20岁生日，可以了，你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已经接手公司。 不要，小猛还没玩够，不想接手公司。爷爷不是最疼小猛的吗？ 小猛，你现在回家去我的书房，隔壁的柜子里有一个箱子，你去把它取过来给我。 雷猛不敢在这个时候忤逆老人，听从地站起身。 好，爷爷等我。 走出病房，雷猛抬手抹了抹眼角，有些事情注定会发生的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回到雷家的别墅，家里的佣人正在往餐桌上摆早餐，看到他愣了愣。 大少爷。 哼，爷爷在医院生死不明，他们还有心思吃饭？ 雷蒙转了个方向走向饭厅，一对中年男女相对而坐，眼前是吃空掉的粥碗，还有3-5个装着食物的盘子。雷家的饭桌向来丰盛，连这种时候也不例外。看到雷蒙，中年夫妇显然是愣了愣。